暗夜行者，喜马拉雅、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商喜周工作室制作，第67集，无惧。戒毒中心外，众人整齐列队。 现已确定蔡志明的方位，请各单位迅速包围戒毒中心。 是。 这次行动不光要顺利抓捕蔡志明，还要确保我们其中一名卧底警察的安全。 卧底警察？ 蔡志明在手下们的护送中走出暗门，远处警笛响起。 现在好像谁也跑不了了，想不到警察这么快就来了。南九，把医生和病人都带到操场上来。 是。 好，把余生还也带来做人质，他毕竟是警察。 蔡志明的手下走进医务室，将正在给病人检查的罗教授和病人一并带走。 你们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罗教授的话。戒毒中心已经乱成一团，直到有人连开两枪才将场面镇住。所有人被带到了操场，余生海和陈默互相掩护着冲出暗室，前面就是暗门，眼看就要逃走，陈默的身后传来一声枪响。陈默回过头，看见余生海已被击中腹部。追兵将至，余生海用眼神示意陈默快走。 要走一起走。 快走，走啊。 余生海用尽力气将陈默推了出去，关上了暗门。陈默听见里面响起密集的枪声，暗门上出现了无数的弹孔，鲜血从弹孔中渗了出来。陈默痛苦地闭上眼睛，庄严敬礼后转身离去。余生海跌坐在地，挡住了门，枪落在一旁，嘴角溢着血沫，脸上却带着笑容，他喃喃自语：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许是因为我在灯塔上对你开了黑枪，或者是因为廖永嘉派我去蔡志明身边做卧底，也可能是我从警校毕业的第一天就目睹毒贩杀死了我的两个同伴开始，一切都注定好了。想来想去，我都觉得自己不配成为一名警察，这个把生死抛之脑后的职业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但在阿喜身上，我找到了当初成为警察时的那种感觉。阿喜在我身边越久，我就越嫉妒你。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坚持下去？为什么我不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这一刻，余生海想起了那个破旧的出租屋，想起了阿喜在临走时送给他的那个人偶玩具。 叔叔，这个送给你。 半成品。你还没给他穿上铠甲。 没有铠甲才厉害。 那他不就是个普通人吗？ 如果每个人都披着铠甲，他有什么意思？ 倒也是。 我爸说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去拯救世界，才是真正的英雄。 余生海艰难地捡起脚边的枪。 我面前竟然还有人说过我们很像。真是可笑。 余生海已经出现幻觉，仿佛又回到了5年前的一个下午。他的车停在路边，一个瘦子坐进了车里。 3年后，他会跟着帕拉一起和昆托交易，信封里有我录下的情报，包括具体的交易时间和地点，以及他会坐哪辆车。 瘦子放下一个信封。 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这个洛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不上来，不过我觉得他和你很像。 余生海看到从身上拆下来的炸弹就在不远处的拐角。 而火车手，我们不一样。 余生海用尽最后的力气连开4枪，最后一枪终于打中了炸弹。强大的爆炸让沉默都能感受到身后传来的剧烈气浪。带着无尽的悲痛和愤怒，沉默来到操场，远远的看见蔡之明和南九已经坐在了一辆越野车里。南九一边开车一边朝天开枪，几名手下还在沿途不断地放置定时炸弹。嫉妒中心的操场上一片骚乱，受到枪声和炸弹声的惊吓，所有人抱头乱窜。沉默根本无法冲过前面的人墙，心急如焚。很快蔡之明的车子消失在他的视野中。另一边，联合调查组的车在路障前停下，季天平带着陆老板以及其他几名成员走下车。 根据我们的卧底警察骆警官发来的情报，蔡之明手里还有大量的人质。 沙副局长拿出了资料。 这是我们所掌握的蔡之明的资料，同时呢，我们也从4名被捕的买家那里得知，蔡之明曾多次假扮戒毒人员出入戒毒中心。 正在此时，戒毒中心内部又传出一声巨响，大门被炸开，里面的人员惊慌失措地冲了出来。 不要开枪，保证人质安全。 警察收起武器，指挥疏散人群。陆老板盯着大门的方向寻找蔡之明和沉默的身影，南九驾驶着一辆越野车随着人群冲出，季天平盯着那辆越野车。 行动。 南九踩下油门，几乎要与警队同归于尽，最终还是被逼停。众人将南九和副驾驶上的人带下，然而这不是蔡之明，是穿着蔡之明外套打着蔡之明领带的梁龙。梁龙咧起嘴看向大门的方向，那里混杂着蔡之明的手下、戒毒人员和工作人员，蔡之明就藏身其中。戒毒中心的操场上，陈默拿着手机。 老陆，车上的人不是蔡之明，他就躲在人群里，先不要进行疏散，我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但还需要一些人手。 陆老板环顾四周，正好看见匆匆赶来的苏青竹。4名警察从缺口处冲进操场，站在沉默身后，看着沉默紧张地拆解着炸弹。 炸药的线路很粗糙，只要切断电源，炸弹就不会爆。先剪红线，再剪蓝线，时间差不能超过1秒，都明白了吗？ 明白。 有什么我能做的？ 我现在是赌命，蔡之明手里攥着所有炸弹的开关。 紧急情况下，陈默毫不掩饰，当意识到自己在苏新竹面前完全是洛翔的样子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回头看了看苏新竹，苏新竹却并未深究。 他想做什么？ 他的计划是利用遥控炸弹不断制造混乱，引发人群骚动，以便趁乱逃离现场。只要他按动开关，藏在这里的其中一颗炸弹就会爆炸。至于是哪一颗，我也说不准。 人群挤在大门口附近，蔡之明混在其中，身穿病号服，用枪顶住罗教授的腰，手里攥着遥控器。 带我出去。 你是谁？ 跟着人往前走。 几名警察朝着蔡之明所在的人群靠近，准备进行盘查。蔡之明按动手中的一个开关，炸弹爆炸，围墙倒塌，警察被炸伤，人群受到惊吓。蔡之明混在人群里，逐渐地远离盘查的警察。炸弹在陈默的不远处炸开，陈默和苏新竹连忙躲闪，确认安全后继续拆解炸弹。 那边两个交给我。 哎，注意安全。 戒毒中心外，陆老板看着南九。 蔡之明到底在哪儿？ 蔡先生交代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陆老板意识到不对劲，上前撕扯南九的衣服，里面竟然也绑着炸弹。 快按住他，这些人全他妈是疯子。 你们都让开。 警察四散开去，陆老板赶上前来拆解炸弹。 你不怕吗？ 陆老板没有说话，像他往常修理汽车时一样伸出了手，一把拆弹钳被放在手心。陆老板抬头看了一眼，递给他的人仿佛就是阿豪。陆老板报以微笑，阿豪敬礼，幻象消失。原来递钳子的只是一名普通警察。南九满头大汗，感到迟来的恐惧。 你刚才问我怕不怕，阿豪死的时候有怕过吗？ 陆老板剪断电线，扯掉炸弹，忧心地看向戒毒中心的方向。操场上，陈默又拆掉了一枚炸弹。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巨响，正是苏青竹所在的方位。 青竹！ 陈默以为苏青竹出了意外，发了疯似的朝着爆炸处跑去。刚跑几步，就看见苏青竹完好无损地从烟雾中走出来，手里拿着拆掉的炸弹。陈默愣在原地，松了一口气。二人凝视着对方，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异样的情愫。大门口有一对警察注意到了罗教授朝这边走来，蔡之明自信地按动着爆炸开关，却毫无反应。蔡之明猛地愣住了，左顾右盼，却发现陈默和苏青竹已经走到了自己面前。陈默手里拿着被拆掉的炸弹。 你在找这个吗？ 蔡之明绝望地继续按动开关，依旧毫无反应。与此同时，在陈默身后，数名警察在陆老板的带领下一拥而上，解救了罗教授，并将蔡之明团团围住。 我没有贩毒，你们抓我干什么呀？我是这家机构的老板。罗教授，你帮我作证，我在帮助这里的人戒毒啊。 陆老板挥了挥手，蔡之明自知彻底失败，不再挣扎，拿出手帕擦了擦汗，被戴上手铐后就被警察带走了。陈默终于彻底放松下来，与苏青竹相视一笑。突然，苏青竹毫无征兆地昏倒了。原来苏青竹还是受到了爆炸的波及。陈默第一时间抱住了苏青竹。 救护车！